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南風槍，今日咧我哋講想翻六四我哋點樣喺澳洲過喎咁樣。咁咧我去講翻啦個流程啦，頭先講到話有一班人咧就去輪流去發言啦，去嗌咗幾次口號啦。咁跟住好笑嘅就嚟啦，好笑咧就係咧，即係大陸人咧有大陸一堆，即係跟住咧香港人有香港人一堆。咁咧有好得意地咧有一間電視台就嚟做訪問，咁有一個報紙啊又做訪問咁樣，我記得係澳洲最又好似澳洲新報咁樣嘅，咁佢過嚟做訪問，唔緊要。咁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咧，我同一班香港，因為我自己香港人啦，咁我就都想睇下班香港人嘅啲咩反應咁樣，咁我就去咗學生嗰一堆咁樣，咁我唔開名嗰個咩組織啦。咁好好笑嘅就係咧，其實因為可能好多人都第一次去嘅，咁咧唔係好出聲。咁但係當你去望得佢耐嘅時候，佢就會開始同佢傾偈，你喺邊度嚟啊？成啊咁樣。咁我哋因為我都想知道咁佢係咩情況下之下會嚟咁樣。咁咧，因為最好笑嘅就係咧，啱啱我前面有個頭先我講到話個電視台咧會錄即係做訪問啊嘛。咁隔離個香港學生同我講：死啦！你估咧我個樣咧會唔會影到上去？佢會唔會大陸會睇到我樣咧？咁樣 香港學生使咩咁緊張？ 我話你驚嘢啊！即係一來依件事冇人睇嘅，二來咧大陸係唔會理，即係大陸係理唔到咁遠嘅，即係你係邊個咧，會唔會人會知道嘅？佢話真係㗎，真係冇人知㗎咁樣。 我次戴埋口罩拍。 我話你驚，即係我心諗你驚，你又唔歸嚟啦，即係你嚟。 咁佢估唔到嚟到有咁大劑㗎嘛？ 即係我發覺喂，你咁 快。佢會唔會舊年嚟過？舊年冇電視台喺度啊，今年有啊。 第一次嚟，即係我反應就話喂，你使唔使咁大反應啊？即係 佢太自我中心，覺得自己太重要。 唔係，佢話喂，唔係細細個你驚咁快驚乜嘢？即係咁容易就 咁證明呢一個嘅共產主義對共產主義嘅恐懼，或者中國嗰個魔爪係好多人都好恐懼咯，即係恐懼到嚟香港嗰度慘。 係啊，即係見住嗱， 唔係佢香港學生問題，如果佢係 大陸學生 咧， 我 即係 我哋理解咯， 有屋企人喺大陸，如果你香港學生你都驚 嘅，咁又就係恐懼到嚟香港咯，咁慘。 咁我俾個第二個。直生暴力，咁我即係同唔同人傾偈，我問下，你邊度嚟？有一個咧就學文思潮嚟嘅，咁佢係學文思潮，咁話，點解嚟啊？哦，因為咧喺澳洲嘅一個嘅學生嘅組織咧，就聯絡香港同黃之峰講話，雪梨有一個喎，你哋有冇人 franchise 啊？係啦，有冇人嚟啊？咁樣 你有冇請黃之峰嚟？ 咁跟住咧，黃之峰就 contact 咗，原來喺澳洲咧有即係 Sydney 咧有 分堂 會員咁就過咗嚟咁樣，咁我第一個問佢啦，喂，你今次即係韓思潮係咪又係喺維園度啊？梗係維園啦咁樣，咁即刻歸曬邊咁樣，咁anyway 我哋遲啲再講呢樣嘢，咁但係咧好笑就係咧即係當嗰啲人發完言之後啦，成 part 六四集會咧係悼念嘅時間咧，我諗係佔咗十分之一到啦。咁成個嘢大概個人鐘咁就完啦。咁咧最尾 係咩啊？除咗悼念， 咪就係輪流發言啦。但係你發覺發言嗰陣時咧，係嗰五六個有大陸人跟住企喺度聽嘅啫。跟住講完就好，通常都係咁樣嘅。跟住喺度嗌幾聲。 但佢嘅發言內容係咪都係悼念啫？ 哦，唔係啊。嚇， 打到共產黨。 係類似講，都係講翻嗰陣時做啲咩嘢，尤其是喺當中天安門當中入邊有參與喺當中嘅時候，就話俾你聽嗰陣時。就發生啲咩事？ 即係真相 揭露。係啦，我就做啲咩嘢？啲槍聲開第一槍嘅時候，我喺度做啲咩嘢咁樣？咁好笑就係講啲人發言之後啦，跟住咧就分開兩邊唱歌。最好笑就係咧，因為咧咁唱歌啦，咁啲人唱咩？啲香港啲學生就唱咩歌？嗰幾首《自由花》啊， 《遠的風采》 係啊，《遠的風采》。咁跟住，咁我即係當然我自己又我冇去參與當中唱，咁我望下佢哋，咁又唱，即係圍住又唱。唱完之後，咁即係因為大陸人嗰班已經唱完啦，佢哋自己又仲要自己唱，我哋又我嚟唱。 咁佢唱咩歌啊？大陸嗰啲？ 唔知道，我冇參與呢個當中。係咯，唔係好識嗰啲。 唔係一齊唱嘅咩？你分開唱， 分開 廣東話歌嚟噶嘛？ 唔係你《遠的風采》係 國語噶嘛？ 但係即係譬如 唔係見到冇唱，佢冇唱，但係就即係譬如遊花啲咁，就唔知佢唱咩咁樣噶嘛。咁好好奇怪個畫面，因為分得好開啊。咁跟住咧，當中有外國人喺入邊㗎。咁佢就啊，佢幫人。 我跟邊堆咧？係嘛？邊堆先係真嘅咧？係嘛？ 咁跟住香港嗰班人唱完歌咁。即係為咗為咁樣啊，係咯，唱歌咁 冇嘢做， 跟住唱完歌咁就走咯咁樣喎。咁跟住我即係我自己翻屋企嘅途中嘅時候，我就諗緊啊，究竟即係六四悼念六四依樣嘢，或者六四集會依樣嘢，究竟嗰個真正意義喺邊度？即係我諗翻啊，係喺當中我哋悼念死難者有默哀嘅時間，有當中有六四即係參與嘅當中嘅人咧，有佢分享翻嗰日嘅過程咁樣，跟住係個回應就係去講嗌幾聲共產黨落台嚇、反共，我哋要反共先至得咁樣，跟住就唱歌，唱完歌就散兵咁樣，咁就等下年啦。即係咪我都懷疑緊？咦，我帶翻去香港維園。依二十五年嚟，係咪都係做緊同一樣嘅嘢咧？即係我今日去，尤其是我頭先佢講翻，我聽商台咁佢話即係問翻啲受訪者話啊，我即係好感動啊，因為咧薪火相傳啦、啊，即係六四集會嘅目的係薪火相傳啦、啊，定還是要將呢個嘅屠城嘅責任要依個做依個罪惡嘅人去追究，或者係做依個罪惡嘅人去？repay 翻呢樣嘢咧咁樣，即係我懷疑，即係我哋好似香港人，好似即係我唔係話習慣維園嗰一班，但係我發覺我哋好似慣咗啊，即係 好似行禮如儀嘅感覺，出席咗。 你俾我問我嘅話，我諗住十八萬人去拜山咁樣，即係係好唔開心，好掛住。但係咁啊點樣咧？之後係咪就係薪火相傳？我最記得有受訪者今日佢講嘅就係話，佢話我。如果在我的生平平反不到，我要我仔的生平去平反到。如果我仔都平反，那時都平反不到，我要孫我平反到。哇咁樣樣咪得了嘅，即係嗰個消極嗰個態度，即係對我嚟講依個係消極啦。但係對香港人嚟講，係可能依個就係佢哋嗰個 圖騰， 係咯，即係要維持住依樣嘢。咁每年就係六月五號，《蘋果日報》封面嗰張相咧，就係六四紀念集會嗰個目的。依個係我嘅睇法啦，咁樣。 唔係香港嗰個而家係變咗做一個 statement 啊嘛，即係話俾共產黨知你好唔妥佢咁樣咯。即係佢越多香港人唔妥，就六四越多人咯。基本上我覺得 係 一種。 即係我翻嚟，我有個問題就係話你話咗俾佢聽唔妥咁點咧？十八萬今年十八萬話俾佢聽唔妥佢，出年一百八十萬話俾佢唔妥佢，到再過多年，你就算 even 你全部香港七百萬人唔妥佢又點咧？佢係咪會落台咧？佢係咪會？平反咗咧，係咪會道歉咧？呢樣嘢就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基本上就嗰個主辦單位唔係要你唔妥佢添，係要求佢平反啫。佢就係話：，誒唔該你，仲有李柱銘話要去道歉啫。我話你咩人嚟噶？唔係道歉係殺死人啊！有人殺死你屋企人，我當佢同胞啦。你係咪要去道歉啊？除咗係追究責任，就要追究個歷史責任，仲要係。我上個禮拜我哋講咗關於連月針嘅一篇文章，佢話呢一啲並唔值得係大書特書，並唔值得歌頌，反而最重要就係要求呢一件嘅歷史事件，除咗係寫喺歷史上面之外，唔好忘卻之外，最重要係避免再發生啊嘛！呢個先係最重要。台灣人哋二二八事件發生咩事？有而家做咗個公園，有個紀念公園喺度。2月28日，佢個總統要去到嗰度同啲。死咗嘅灾民鞠躬噶，然后将呢件历史事件话俾世世代代嘅人听。如果我哋嘅冇民主嘅话，二二八事件系可以重演噶。咁所以呢件事件嗰个真相喺度。第一，唔系话要世世代代叫啲孙，你要记住。嗱，你嗰十八万人记住，甚至你七百万人记住，嗰十三亿就唔使记住。嗱，呢个历史事件必须要写。 我应该调转嚟讲，我应该系我唔希望我仔。需要六四走嚟維園悼念啊嘛，咁先得噶嘛。 最大嘅問題係，喂，你個政府有冇知道喺呢件歷史事件度去承擔責任，並且係以後都唔要再發生？梗係唔會啦。共產黨第一，佢就要忘卻呢段歷史，並且希望全球人民都忘卻。我自己好贊成同埋好欣賞香港人能夠堅持，呢個係好嘅。但係事實上嗰啲咁嘅主辦單位咁樣嘅做法。佢並冇話叫我哋忘卻佢，因為你越唔忘卻，你每年去拜山咧，佢可能選票就更多。我從來唔覺得佢哋係想我哋嘅香港人係唔放過個政府，唔係。 所以我自己好贊成，我不嬲都贊成噶啦，就係、是、有另一檔。嗱，不過以前冇另一檔啫，有另一檔咧，我都會係去。嗱，至於去唔去其實冇所謂啊，即係所謂民主精神係自己，你覺得啱嘅咪做咯，其實冇所謂。但係民支聯會嗰啲咁嘅做法係相當令人反感，而且最大問題我成日話佢帶引人走錯路，同埋仲有一樣咧，佢好似一個民主槍槌咁，仲要話俾香港人聽嗱。我哋香港仲係有自由嘅聲音㗎，仲係可以係講一啲平反六四或者反對六四呢一啲咁嘅聲音，恰恰就係變成咗一個民主嘅隨槍。所以我自己就係對支聯會嗰個處事手法係非常之反感。 我記得咧，我自己睇一個人嘅 Facebook 嘅 status， 我印象好深刻。佢話咧，六四依樣嘢係唔會再發生㗎啦。但係點解咧？唔係因為個政府改過，係因為咧啲人咧已經冇依個咁嘅心態，或者 即係冇人會想嚟反對咯。 冇人已經啲人而家依一世代嘅人已經唔敢去做依啲咁嘅嘢，或者係即係冇依個心去做依樣嘢。每個人為自己嘅利益多好多過去為依個國家或者依個。 所以咪話咯，人心已經腐敗到咁咧，其實你唔會再有呢啲咁樣嘅熱血嘅青年學生。 包實你點睇咧？你覺得咁？今時今日再去悼念六四，其實個意義喺邊度？ 即係你問我，我去咗澳洲嗰、那個即係雪梨依一個嘅時候，我回程嘅時候，我真係喺度諗啊，究竟如果依25年嚟都係做緊啲咁嘅嘢嘅時候，咁即係唱歌，咁唱完歌咁點樣咧？係咪就等26年、27年、30年咧？咁第時300年咧都會係咁樣樣，即係唔會變，仲可能會變咗質添。即係個目的，你問我，我會睇翻。支聯會個情況就係話，薪火相傳，呢個係好重要嘅嘢，係一個旗號嚟嘅。每一個問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話，我希望呢個燭光可以繼續燃點落去。 唔係繼續投票俾民主黨啊嘛？ 唔係，即係我首先唔 薪火相傳喺 度。我首先唔將嘢綁落去民主黨、民主黨身上，但係。即係薪火相傳呢個唔係主要目的咯，而家好似變咗薪火相傳係一個主要目的，係要紀念。 我又覺得佢呢種活動嘅形式咧，你應該咧係平反咗或者共產黨倒咗台之後去做咧就冇問題，因為你可以當到時一個悼念嘅節日，就唔節唔係話而家係即係我要係要做啲積極啲嘅嘢。 咁大家覺得即係其實個如果今時今日再悼念六四係冇即係冇個實質意義嘅。 唔係，我頭先有講過最大嘅意義就係讓呢種事件唔應該發生喺任何國家任何人類身上。呢一啲係一啲嘅屠城嘅事件，係人類即係犯下一啲民族滅即係罪行嚟嘅喎，即係希望唔單止喺中國啊，喺任何一個地區都唔可以再發生。雖然呢啲事件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國家地區而家發生緊，我哋就係紀念呢件事件，最重要係讓佢唔好以後再有，尤其是喺中華民族裏邊，希望我哋呢個希望啦嚇，即係呢個國家或者呢個政體或者佢反省又好，或者佢知道唔可以咁樣，費事自己好快俾人哋懟冧又好，點都好，唔希望呢啲事件再發生，但係一定要紀念。 但係思華，我反而呢個係第二個目的喎。反而第一個目的係即係有人要去為呢件事孭上，即係負責，同埋要去即係將呢樣嘢去有個 conversation 去或者係去道歉啊。道歉都唔係淨係道歉，你殺咗你殺人唔係要道歉，但係殺咗人坐監，你要去孭翻呢個嘅罪行，或者決定，或者嗰陣時共產黨決定去做，或者去屠城嘅呢個決定，呢班人可能到遲啲嘅時候，已經完全唔喺度啦。咁但係嗰依個罪行要擺翻上喺呢啲人身上，即係因為。由25年嚟都仲未係見到有任何協議同埋有任何妥協嘅地步啊！仲要係喺唔同嘅渠道上要封殺，唔俾或者係用其他嘅方法係將仲埋中國嘅人民咧都唔可以得到呢啲資訊，或者係扭曲呢啲事 情。我覺得咧尖沙咀呢一班嘅即係香港人咧所做出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個好處啦。贊唔贊成佢嗰個悼念嘅模式或者佢個流程做得好唔好啊？因為佢第一年啦，我唔會講呢樣嘢，但係佢係真係刺激咗我哋嘅思考。第一。25年亦都係咁，你真係有冇搞錯？即係行一條咁樣嘅路，你明明知道年年都係咁嘅，你仲每年係繼續做，仲係咁，即係我認為佢假意惺惺咁做啦嚇。咁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刺激我哋思考。第二，我剛才頭先講過啦，第一就係、是、歷史嘅呢件事唔可以再發生。第二，頭先馬成講 唔希望有人能夠承擔責任。雖然佢而家承擔責任嗰班人可能一路一路老而死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繼承佢嘅同一個黨派嘅，你要出嚟負歷史嘅責任。正如而家嘅國民黨嘅黨主席，佢喺200，佢都要去個公園度向死難者係鞠躬道歉、賠償等等。但係共產黨會唔會係咁？第三，佢更加應該令我哋知道呢一個政權嗰個本質。 嗯， 嗰個本質如果好似阿 Sam 咁講，佢並不是由人民授權咧，佢做乜都得噶啦。香港政府都係咁啫，佢唔係由人民授權，佢睬你都嘥氣。你話發展東北又好，你話高鐵好，你話乜都，佢完全可以唔使理你。 阿簡樂夫啦，你去聽睇完尖東，你自己你有啲咩嘅睇法？ 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即係嗰個尖東嗰個係覺得，我覺得係應該搞咯。即係唔可以講話你要分薄咗邊度，你要集中邊度？呢個係一個荒謬嘅講法嚟嘅。即係民主唔係要你要落遍地開花咁啊，係要你集中喺你嗰度嘅咩？ 嗯， 係咪先有矛盾啫嘛？ 同埋我話咯，如果你要集中，你咪集中嚟尖東咯，你咪全部失敗。事實上係啊，點解一定係你嘅？即係我覺得好怪。 就嗰個客觀嘅效果就係話多咗尖東嗰一個event 之後，其實總人數是多了，兩邊即係李維園又是破紀錄，咁佢自己在尖沙咀度又有相當的幾千人啊嘛，係嘛？ 咁你問我，好討厭破紀錄呢樣嘢，你即係你嘅 event 係為咗破紀錄嘅話咧，就真係死得㗎啦！即係我要下年要26萬，咁27萬，咁代表啲咩嘢？即 係同埋，我覺得支聯會最令人失望嘅地方咧，就係、是、我算你，我都話成日都話我真係好 generous 啊！算你頭嗰幾年你懵下懵下，或者你覺得係好痛苦要悼念，但係經過咁多十年，你係咪要深化、要思考、要研討？要做好多嘢噶嘛！我哋幾個人喺海外，我哋都話刺激我哋思考，刺激我哋去考慮呢一個歷史問題，刺激我哋考慮個政權，甚至刺激我哋香港嘅民主普選應該點樣走？喂，你要將呢件事發揚光大，而唔係日日喺度拜山，你做乜嘢啫？你明唔明啊？你有才有力，喂，年年人哋捐好多錢俾你，你係足夠有能力。譬如主辦研討會啦，或者去學校嗰度做，唔係話宣傳啊，話俾學生聽。我哋講通識做好多嘅嘢，你直情可以有一個嘅一個隊伍啊，或者我哋叫做宣傳隊或者乜嘢，可以喺全年喺唔同嘅學校，如果人哋準你嘅話，或者唔係你可能喺某個地方你而家有個咩紀念館搞研討會啦，搞思想會啦，搞座談會啦，搞影片嘅即係觀賞，其實你係要做嘢咁嘛。 除咗即係講開話，即係尖沙咀嗰檔，即係另外一個悼念會，即係佢應唔應該搞咗？係咪可以搞？即係我哋個大家都同意佢係任何人都可以搞佢自己嘅悼念嘅，係咪先？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尖沙咀嗰個悼念六四咧，喺嗰、那個意義上或者佢嗰、那個佢嘅宣揚嗰樣嘢咧，同維園係有唔同嘅。 係 你維園嗰套就係即係將佢哋覺得即係香港。即係覺得中國冇民主，香港就會冇民主啦。 嗯， 所以佢哋係悼念25年前嗰個民主運動，因為佢哋覺得係有嗰、那個同中國嘅民主命運有個關係喺度。 嗯， 而即係我覺得就尖沙咀佢就講嗰套，佢就話即係我哋六四，因為六四呢樣嘢係令到我哋香港人發覺到，或者香港人係即係睇到呢個政權到今時今日都係同呢個政權係冇改變到嘅。所以我哋香港人如果即係我哋將仲要將呢個包袱六四同呢個中國嘅包袱再黐埋咧，係冇人行嘅。 嗯，我相信咧，去買 radio 嘅聽眾咧，其實咧即係講呢啲咧，咁 都清楚啦， 都清楚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有去睇到，即係嗰陣時即係尖東嗰個場面嘅轉播。我睇翻我都有少少回應啦。即係我好承認頭先即係阿蘇咁講，今次第一次搞，即係好多即係我諗黃若達自己同埋黃一文佢都去講話，佢第一次搞好多，無論場地啊，無論係即係編排啊，好多嘢好多不足夠。咁有好多攻擊嘅説話就係話咧，即係尖東嗰班咧，就尖嘴嗰班咧就冇即係悼念啊，或者係歷史嘅嗰個回顧啊，那個份量比較少。嗱，無可否認咧，依樣嘢係真嘅。我好鼓勵大家去睇翻即係呢個轉播，去睇翻個成個流程係嘅，即係佔嘅時間係比較少，即係一開始默默，跟住就有即係可能有少少有一段時間有短片嘅時間，但係成個 講話，如果喺一個六四紀念集會咧，你問我嘅話咧，我會覺得係個政即係會構上一個比較政治成分好重，因為點解咧？佢喺當中佢講咗好多去鼓勵，譬如話即係鼓勵翻故土出發啦，去鼓勵翻大家去用第二個角度去睇，唔好用資源嗰、那個即係個一路慣性嘅角度去睇件事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帶咗好多落去將會嘅佔中。即係佢個政改啊，個如果佢好強調就係如果政改係一個唔合理嘅政改方案嘅時候咧，就要成即係佢鼓吹人哋咧去一齊去立法會。 咁我想問下你啦，石仔，你贊唔贊成咁樣嘅 approach？ 即係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如果我收到張單張係依個係另外一個嘅六四集會嘅時候 ，OK， 咁我會用一個即係悼念六四嘅角度去參與呢樣嘢。而當嗰、那個即係個 content 會係或者係個內容係咁多會係扣咗喺其他嘅身上嘅時候，我會覺得係有問題嘅。咁、但係 having said that， 講嗰一次佢黃達同埋黃文自己都承認咗，即係喺嗰樣嘢個 content 裏面可以多翻啲。咁 係啦，其實我覺得就主要係因為大即係嗰個市場定位唔同，所謂市場定位就維園嗰個定位就係話佢係。講呢樣嘢，我係悼念班六四呢樣嘢。而去尖沙咀嗰班咧，我諗佢覺得去得尖沙咀人咧，佢都知道六四係咩事嚟嘅，即係唔會話又要將佢講解啊，又要嗰樣嘢。咁佢係藉著呢個運動去再推廣，即係佢要將呢個本土同埋呢個六四大家相結合咧。咁佢即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上應該係冇問題，但大家嗰個所謂客源同啊，你去我唔相信去呢個尖沙咀嘅人話，即係佢唔知道六四係乜嘢啊！即係我咁樣係咪？ 阿 Sam 咧，阿 Sam 點睇？ 我覺得而家悼念六四係個意義上係唔同咗啊，同以前而家係即係其中一個工具去 form 香港人嘅 identity 咯。即係你係香港人先會做呢樣嘢咁樣。咁我自己個人又唔係話太反感，如果你借六四嗰個議題去推其他你嘅睇法，譬如話你佔中嘅，咁我覺得你即係將佢崩到埋一齊，我自己覺得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咯。 好笑喎！我咧當我因為我自己好 buy 即係尖嘴呢個 idea， 即係我都覺得我哋要另外搞一壇。咁我喺尖沙咀，即係一個唔同嘅一個六四集會，我覺得極之需要。咁我自己咧，我喺 Facebook 同埋轉曬我嘅 cover page 啊，我 profile picture 都轉咗，好笑。咁我自己翻教會，咁我有啲喺香港即係基督徒朋友咧，佢有啲 private message， 佢問我喂做咩？你轉我見到你轉咗個 profile picture 喎，你去支持尖嘴呢個活動喎？喂，你知唔知胡人達搞呢壇嘢個背後目的係咩㗎？咁樣即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咧關心我，係啦，佢就話喂佢擔心我，喂你做乜政治？ 你做咗熱粉定熱狗？ 係啦係啦，我做乜咁樣樣啊？知唔知當發生咩事？咁嗱，我對依班朋友我係開心嘅，因為咧即係佢哋係去即係關心我自己本身，唔緊要。但係佢自依班人係自己去維園嗰班嚟嘅，咁佢都去 share 翻嗰啲無論是D100嘅一啲嘅文章啊，或者蘋果日報啲人文章話，喂，點解唔去尖嘴要去維園啊？點解要繼續去維園啊？你今晚會去邊嗰啲文章咧？即係網上熱傳噶啦。咁我都去鼓勵翻即係其他人咧去睇翻，即係觀察翻嗰個尖嘴嗰個轉播。其實所有嘢都錄好曬，所有嘢已經有備份喺度嘅時候咧，你咪睇翻咯。 我覺得呢樣嘢係有人抱一個另類選擇俾你啫嘛。 你咪睇下個 即係你唔係話要咁獨裁話人哋你另類選擇都唔得咁樣係咪？咁你 最重要，我成日都話你個悼念嘅目的係乜嘢啊？你年年喺度唱歌懷念一批精英啱，我覺得絕對係應該。不過人係應該向前望同埋有進步嘛。當我哋悼念之後，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啲嘢係更積極地去做？我唔係話黃楊達、黃英文哋一定做得啱，我只不過覺得第一真係有另外一種做法。第二，既然呢一個係一個民主運動嘅本質嚇，六四係一件民主運動嘅本質，我哋而家作為香港嘅一啲人去睇翻呢件歷史事件嘅時候，我哋就要將呢個民主運動嘅本質繼承落去啊嘛，咁呢一個當然係同香港嘅普選民主運動有極大嘅關係啦，甚至佢喺裏面係我唔覺得係一個騎劫，我唔會用呢個詞，因為呢個詞語係負面，我覺得正應該係咁樣走，正呢個先係正路，就係將呢個民主運動繼承，而且要喺香港本土落實。 我想回應一下頭先阿伯成話 好多人覺得話薪火相傳好重要嘅六四咁樣，即係點解咧咁樣？咁我其實覺得某程度上係嘅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好似譬如我堂細佬咁樣啦，咁我六四嗰時佢得幾歲啫嘛 ，B B 仔，即係我就係僆仔啦，咁我都有啲印象啦，我睇下電視。咁佢完全冇印象嘅喎，但佢都會話：哦，哇，六四要去維園集會啊！問佢你知唔知咩事啊？你得幾歲喎？我知啊，我知咩事啊？嗰陣時做乜？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係一種一種工具啊，一種即係個 instrument 去 form 一個香港人嘅 identity， 就哦嗱，你係香港人嚟啊，知唔知啊？你記住依樣嘢，即係好似係猶太人當年俾德國人迫害咁啊！你嗱，你要記住啊，當年係發生過呢啲事啦咁樣。咁我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你話薪火相傳係有一定嘅意義嘅，係即係對六四係一定嘅意義。咁亦都係有一個教育下一代啊，即係話喂，你要記住你上面嗰個紅色政權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因為唔係會個個仔去讀歷史就睇呢個三反五反大進文化大革命噶嘛。咁但係同埋嗰啲嘢某程度上係所有成個中國人嘅事啊嘛。但係六四嘅悼念活動咧，某程度係好香港人嘅喎，深刻個感覺係，即係你會係香港人先會走去做嘅。咁啊，阿大石阿爆石話：我唔係都有啲大陸人去做，咁都係，但係即係主要有你有幾廿萬人出嚟，就成個地球係得香港人嘅地方咯。 同埋我都覺得無論係點咧，都為即係作為香港人一個真係好自豪，我哋冇忘記呢歷史事件，即使係喺已經係政權易手下。under 呢一個嘅統治者，香港人都係有堅持，呢、這、一個都係令我覺得有時作為香港人好猛整，有啲嘢佢哋唔做，但係有啲嘢佢哋有堅持咧，我又覺得即係我覺得自豪咯。 唔緊要，即係我覺得你去維園，你可以去維園，你去尖嘴，你去尖嘴，但係你去維園嗰班，你唔可以話尖嘴嗰班係唔啱。同一時間我都咁講 ，which 相呢樣嘢大家去聽嘅話，我有呢個反應就係話，我覺得有時陳雲講得唔係太正確嘅，就係話咧，佢去界定咗哦，支聯嗰班係邪教，或者係你去維園嗰班係賣國，我覺得呢樣嘢有錯糾正翻我嚇。但係如果呢樣嘢咁樣，我咁樣我覺得都唔啱。如果咪一齊做咯，即係唔好互相攻擊。但係你方向可以唔同，但係我覺得咧，市民係有選擇嘅權利嘅，佢自己有對腳嘅，佢覺得佢去到尖水，佢話咦同我想象中唔同，或者同我呢啲唔同，佢咪走咯。 而家有時有一種感覺就係所謂民主運動喺香港咧。當然啦，因為有啲人同你道不同不相為謀，咁你互相會有啲唔同嘅見解，而且事實上作為激進派咧，一定係激進噶嘛，咁所以就對一啲並非自己能夠認同嘅行為咧，係會唔一定係攻擊嘅，即係會反對或者發而為民啊等等。但事實上咧，香港真係有一個好極端嘅狀況，一同自己唔同咧，就有啲所謂意見領袖出嚟咧，就認定對方咧就係俾人收買咗啊，又收咗錢啦，即係呢樣令我係非常之困擾同埋覺得相當厭惡啊！嗱，我絕對唔係話要一齊做某一件事嚇，事實上民主正係要百花齊放，但係好多時候咧。去尖沙咀嗰度又攻擊維園嘅，去維園嘅又攻擊對方，而且咧係好多意見領袖行出嚟，即係好多文章。咁於是我會覺得好厭煩嘅，實在。 我覺得喺現代社會嘅社會運動咧，係一啲有公民意識嘅人嘅自發行為咯。即係我覺得聽眾好需要去明白一樣嘢，就係話。悼念六四其實是很個人的事情的，你可以你那天如果不去不到的，你可能在 Facebook 寫一些，或者你自己即 會跟人傾。那 我覺得你要問的不是說我去哪一個 party， 是它是什麼議題，是做些什麼，你要問的是我為什麼還要去記得這件事，我為什麼還要去悼念六四。那很多時候大家我覺得又不需要對一些一些政治人物的取態或者意見太過上心的，因為他有這樣的需要嘛，你明白嗎？即是他是一個政治人物，他當然要有一個政治立場， 有一些議題他要 exaggerate 了，他才可以突出了， 吸引人， 他一定要有一些政治的考慮，政治 的 posture 你要擺出來，因為他有這樣的需要，如果他不是這樣做的話，他不能夠繼續帶領群眾，或者繼續去即係進行佢嘅一個政治理想啊！ 用一個政治立場講，好似頭先阿簡學夫咁講，如果佢唔係用一個比較極端嘅方式去講嘢嘅時候咧，佢啲人分唔到啊！啲人唔知道究竟係咪大家都係同一班人？ 你即係我又唔可以用極端嘅詞語形容啲嘢。即係我一話即係你一定要好清晰分開咗維園，你認為維園嗰套係點樣嘅？我嚟尖沙咀呢套係點樣嘅？咁有啲人佢好唔清晰噶嘛，即係唔會話 即係去分析到咁詳細。如果你唔講到呢樣嘢嘅，咁啲人咁你同華院有乜分別啊？我要嚟你度啊咁樣咯。 咁所以咧，即係我去回應翻嗰班 PM 我嗰班好友咧，我就即係想講話，如果當我發現尖嘴嗰班人行緊錯嘅路嘅時候咧，我唔會去繼續去 join 尖嘴嗰班啦，我會去用翻我自己的方式去導引六四咯，因為我自己都唔 buy 華院嗰班嘛。但係而家尖沙咀呢一班人咧，就係 provide 咗一個新嘅一條路去俾。做一個選擇，即係你可以，你最尾可以你做第三個選擇冇問題，你咪做咯。即係但係只不過係 唔係其實佢一樣嘢成功咗，佢即係唔係個即係佢個人數咁樣唔好意思，唔好話你幾多十幾萬呢邊幾多千唔好意思。佢成功咗就係將一個如果佢將個信息 pass 咗出去話，我哋係要反思一下25年做一日做咗25年去維園度。個結果是什麼先？ 同埋最重要，我相信係呢個對香港人的意義在哪度啊嘛。嚇，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唔關心中國，中國是世界的一員，我只是當佢是世界其中一員，任何一啲嘅人道災難，我都要關注。但問題，我哋放在香港呢度呢件歷史事件咁近我哋的香港，香港人應該怎樣做？譬如你頭先阿 Sam 講，薪火相傳教育我哋下一代，唔需要一定喺香港㗎。我在香澳洲的兩個小朋友都非常清晰，亦都。好知道，佢哋亦都，我個女兒都 post 咗一張就係黃慧琳嗰張相，呢一啲就係我哋其實日常要做嘅嘢咯，唔係淨係6月4日。 咁我希望即係自己本身喺澳洲嘅香港人啦，即係你哋有唔同嘅方式去悼念六四啦，但係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喺澳洲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 message pass on 咧？即係 OK， 我擺我嘅 profile picture 轉咗我嘅 cover page 咁樣人哋。 跟住啦，好多聯想啦會。 係啊，啲人就問我，哇！我反而歡喜人哋咁樣問我，因為咁樣嘅時候，我可以將我個政治理念咧，去同其他人分享。所以唔使介意自己做到啲咩嘢，即係自己可以參與當中，同埋自己其實我哋每個人出得多一步嘅時候咧，即係呢個訊息咧，好似我中意黃文佢先生佢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咧，今年7000人，下年70000，下年再下年70000，跟住700000，跟住。就有啲嘢就可以改變到㗎喇。咁但係時間係可以證明囉，即係如果呢條路係行得啱嘅時候呢，人民一定會繼續支持。 咁又唔係喎，我對香港唔係好有信心喎，就算呢條路係行得啱，人民都唔一定支持。 好啦，咁阿Sam 最後有啲咩想補充呀？ 我最後覺得尖沙咀呢件事係有對整體香港嘅社會運動或者民主進程係有正面嘅影響，絕對係，因為就等於係即係當然阿鬱敏佢哋搞社民連，即係開創一個先河啊嘛，但開風氣不為，即係不為師。咁其實今時今日都係㗎，其實佢做緊係同之前一樣，因為覺得你民主黨喂你喺度咁多年嚟呃飯食呃咁多年，乜都冇做過，今日都係㗎。你支聯會做過啲咩啫？啱啱先你咪就係喺度籌本拜山咁做個，唔係話你唔應該做啊，但係個問題你除咗依樣嘢，你做過啲咩？冇嘛，係咪？咁我覺得喂好啊，咁鬱敏而家搞一壇，我覺得或者出年後年或者有三壇四壇五壇六壇咧，係咪先？這個是一個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教育更多人會明白到，喂，原來我不需要一定跟支聯會，我可以自己有一個 party， 或者我自己有另一個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是一個公民覺醒的一部分。 他們那個講法就是說要將維園的竹崗要集中，要很大很大，咁唔一唔係博點樣上啊嘛，你其實我都係應該係將佢擴散 ，instead of 集中啊嘛。 嗯，即係我 buy 佢哋就係話喺尖嘴嗰度咧，就係話喺維園唱歌，佢哋唔唱歌；維園啲蠟燭，佢哋一個蠟燭都唔點，但係佢哋燒黨旗。即係依樣嘢係好另類，或者係類，即係佢突出，即係依條第二條路咯。我同我太太分享嘅時候就係話，你去咗一間如果你想減肥。你去做一間抽脂纖體公司，去咗25年，你都減唔到一磅嘅時候咧，你第26年你仲去嗰間，你梗係轉第二間啦，係 咁可能係自己唔努力咧。 但我想最後俾聽眾一個一樣嘢思考嘅時候話，唔好因為一啲政治團體或者一啲政治人物嘅一啲 statement 或者一啲取向去決定你是否去悼念六四咯。即係對六四，我都係認為應該係好個人嘅事情。你認為呢件事係咪需要悼念咧？你覺得對你嚟講係有咩意義咧？咁樣咁，我覺得有陣時就唔好話太過基於如果我去咗咧，我就幫我抬轎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好似阿伯石話齋，喂你真係好唔 OK 嘅，咁你咪走咯。咁但係 同件事係咪需要悼念咧，係唔一定要有直接關係嘅。 同埋我都想補充嘅就係，唔好因為某啲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團體而你係好 buy 佢嘅，去呼籲嘅你就去做。每一件事其實係一件獨立事件，同埋通過自己嘅獨立思考去考慮咯。亦都如果你係善意嘅多啲，你覺得呢個做？OK， 不過做得不好，好像爆石咁樣，我認為應該可以多啲乜，或者應該加啲乜，或者減啲乜，咁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將自己 contribute 喺呢一個民主嘅事業咯。 咁反應咯，反應之後參與，參與如果發覺影響唔到，你咪走咯。即係呢個係人的自由啊嘛，你自己去參與當中，但係最緊要你參與，係嘛？啊，最後你揀 off 啦。 嚇，我都覺得係話，即係話任何嘢真係要。多元化咯，一定要多元化，你先有比較嘛。如果你一家包攬咗，你就去咗獨裁，咁你就唔好搞民主。 咁所以咧，如果尖嘴下年繼續有咧，我都會繼續咧支持尖嘴，即係呢一壇嘅。我仲更加希望遍地開花，尖嘴旺角一壇， 係 啦，先一壇，搞到即係中國大陸一定要面對呢樣嘢，咁就最好啦。 即係好似做71咁咯，梗有一壇喺左緊。係 啊，咁好，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我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